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以赛亚书第45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神，其他所谓的神只是假的而已。在第5-6节，耶和华对波斯王居鲁士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是的，除了耶和华，就是除了三位一体真神之外，没有别的神，都是假的。这位上帝重生你，拯救你，就是赐给你信心相信他之前，你所拜的无论是什么是假的。你当时所拜的是哪些假神呢？或许真的是一个偶像，一个像，一个东西摆在那边，你认为他能帮助你。或许不是这样一个明显的偶像，也有很多其他的偶像假神。你任何所信靠的东西，认为那个东西会给你真正的快乐或满足，那个就是你的神。马丁路德好像说过，德国人最普遍的假神就是金钱。那我想中国人也差不多了。圣经也把贪婪定为拜偶像。在哥罗西书第3章，保罗劝我们说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上帝救你之前，你拜的假神是什么呢？或许是你自己。反正无论是什么假神，圣经在以弗所书说，那时你与基督无关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当时没有指望，因为你没有那位真神。但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1-10节，在第9节，他提到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如何离弃偶像，归向上帝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。我们本来信靠的对象是错的，现在是正确的。或许你本来去庙里拜拜，但你现在去或者来教会领受上帝的赦免，你离弃了那个，现在归向了这个。那这样讲好像是我们主动去做这个选择，归向上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背后真正的情况是什么，是上帝拣选我们，也是上帝自己动手把我们归向他自己。当我们没有指望，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灵魂是死的，我们甚至是上帝的仇敌，我们没有办法归向上帝。但是上帝怜悯我们，他借着他的道和圣灵重生我们，他借着洗礼给我们披带穿上基督了。他这样做，也就是把我们从归向我们的偶像转到归向他自己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也是这样说的。第4-5节说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。上帝拣选了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，也拣选了我们基督徒。 他借着福音和圣灵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离开偶像，侍奉他自己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现在第十节，就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对，是这样，上帝借着福音，借着洗礼已经拯救了我们。我们现在只要等一点时间，耶稣就会再来成全我们的救恩，把我们带到天堂去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一方面真的是很简单，上帝已经做了一切，将来他也会做一切的带我们进永生。但是另一方面是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是没有那么简单的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罪人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将来也会进天堂，但是我们还是罪人。那我不知道，当我在谈那些不同假神的时候，你是否觉得有点不舒服？因为你好像现在还是拜一些偶像，你现在还会把你的信靠放在错误的对象，比如金钱，比如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或者你自己的聪明。你会不会贪婪？这就是拜偶像。你现在的假神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你认为会给你真正的满足和快乐？那就是你的神。是真神吗？或是假的吗？上帝已经把我们归向他自己，在基督里，在信心里，我们也已经在上帝那里，我们的永生已经开始了。但是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直转向假神，有错误信靠的对象。我之前提过马丁路德，他说金钱是最常见的假神。下礼拜我们会庆祝 Reformation Day， 翻译成改教日或者复原日。1517年10月31日，路德把95条论纲 95 Theses 钉在德国威登堡的教堂门上。这些论纲是谈当时教会应该改进的地方，主要是教会应该回到圣经的真理。路德那天所做的，把论纲钉在教堂门上，之后的人算那个事件为宗教改革的开始。那么我今天要提的是那95条论纲的第一条是怎么说的，是这个：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，他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。对，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，我们要在整个一生天天悔改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每天还是罪人，所以每天就是要悔改。这点也就是跟我们今天在查经班所学的一样，虽然上帝借着我们的洗礼已经给我们披带穿上基督了，但是我们每天都还是要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也披带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个就是天天悔改的意思。那如何做呢？最关键的还是天天与上帝的道有接触，这是因为上帝会借着他的道在我们里面成就这悔改的事。他的律法压碎我们，强迫我们懊悔认罪，接下他的福音就安慰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就像上帝的道使我们信基督得救，他的道也会借着这天天悔改的过程保持我们，坚固我们在那信心里面。每天 当然包括今天。今天上帝也借着他的道，借着他在基督里的赦免，使你离弃你的偶像，归向他自己，使你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。因耶稣2000年前为你归向十字架，并为你被钉上那十字架，所以你今天就得到他那天所赚得的赦免。他赦免你一切拜偶像的罪，赦免你错误信靠的罪，包括赦免你信靠金钱过于信靠他的罪。他也顺便今天对你说，你不用担心金钱的事，我一定会照顾你，你是我所疼爱的儿女。借着他赦罪的福音，上帝今天重新把你归向他自己。你现在走在正路上，就是道路耶稣自己的身上。你现在可以在这赦罪的平安中放心地等候耶稣从天降临，把你带进那天上的婚宴，永远与他同在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